这个韩文，这个汉语应该怎么 直译的话，它真是一只鸡，但是可以理解成是清炖吧， 清 炖的，对，清炖。 好的，叫清炖一只鸡。 好的， 哎，这个是很有名的，在南汉山城是吧？ 没错没错，在南汉山城的最具代表性的料理就是这个清炖鸡肉了哈。因为这个在这里边，这个料理是非常非常有人气的。这个做法呢是将一只鸡放在这个清汤里，是整个一只鸡，不要去给它把肉剁开哈，是整个一只鸡放在这个清汤里去煮的，放一些很多的一些蔬菜呀、等等一些东西去煮着吃的，很有特色， 有营养的， 有营养的。 吃鸡汤应该是不一样的，鸡肚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 对，没有任何东西。 然后呢，这个鸡汤应该是非常非常纯的， 清的，对， 韩国人好像喜欢吃这个鸡肉料理， 对对对， 知道非常有名的这个炸鸡配鸡姐。对吧？当然还有这个还有所谓的白煮鸡，这可能和刚刚清炖又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还有这个参鸡汤。 对哦，我超喜欢参鸡汤。 对啊，你最喜欢的就是参鸡汤是吗？ 基本上吧，可以属于最喜欢的料理之一了。 对，可能这个韩国人说夏天吃参鸡汤，就是以热制热， 制热，对， 对吧？ 对 哦。这个其实韩国的鸡肉料理呢，真的是很丰富，很丰富。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地方吧。有一间很有名的餐厅吧，这里。 没错没错，这里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就是说是做专门鸡肉的，还有清炖鸡和水煮鸡的一个地方，也有这个辣炖鸡块，这个料理都是在这里做的。而且这个饭店的外形是韩屋的一个 传统的造型， 对，传统的一个造型，而且在很多韩国的这个烹饪的一些节目、料理节目都有介绍过，这里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餐厅。 跟大家讲啊，这个只要上了这个韩国的料理节目的话，那一定是好吃的。 没错，没错，可能是因为上了台的电视的一个节目吧，这里的价位，这里的这个是。是有一定的价位的，清炖鸡是66,000韩币，但是不是说一人份哈，是2到3个人可以吃的，是66,000韩币左右。然后刚才说的这个辣炖鸡块是60,000韩币左右。 我觉得应该是物有所值，不过它也不会这么火，我们也不特意的给大家推荐，对吧？大家可以来这里尝一尝。当然了，吃完了这个鸡肉的话呢，也可以来点清淡的。你可以去吃这个这里有名的巷子凉粉也可以。那如果想吃点别的这个美味的话呢，可以吃这里有名的葱饼配上马格里，就是所谓的马格里酒，对吧？所以南岸山城呢，真的是一个让你觉得运动完之后又可以饱餐一顿的地方，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了。好的，我们这期的关于南岸山城的介绍呢，就是这些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Tonight is the night. Funky music is the night. Oh, do you want a funky music? Everybody, funky music. Tonight is the night. Funky music is the night. Oh, do you want a funky music? Everybody, funky music. Yeah.

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同学们都知道啊，中国是茶的故乡，那么同学们知道茶的历史吗？那么今天就听听 Peter 老师聊聊咱们中国茶的悠久历史。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中国茶的历史啊，是一个漫长同时呢也是不断完善的一个历史。我们的茶农在茶叶生产方式上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好，这是有关茶的第一句话。那么首先看一看中国茶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历史。首先要把这个历史这个词提出来，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ea. Chinese tea is a longand gradual story of, 有一个不断完善啊，不断提升，那么这个词叫 refinement, 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refinement, 那么这个词啊，最核心呢是这个 fine 这个词 fine, 我们学过表示非常的好，非常精良的意思，那么 refine 表示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提炼啊，让它更加的精美，更加的好，所以呢它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历史，用的是 refinement。 所以呢这句话合到一起呢是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ea is a long and a gradual story of refinement. 同时这个茶农用的是 producer have perfected the Chinese way of making tea. 看看这个动词啊，大家非常的熟悉 perfect perfect 比较熟悉呢是它的形容词是 perfect, P-E-R-F-E-C-T 表示完美，但这里面这个 P-E-R-F-E-C-T 呢它的词性变成了动词，叫做 perfected. Producer have perfected the Chinese way of making tea.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这个茶的一个悠久的历史啊。最早茶的传说啊和5000年前的神农有关，因为卫生的考虑啊，这个神农要求所有的饮用水必须煮完后才能够喝。好，看看最早的茶的传说。最早我们说 original, 最原始的最开始的 original, O-R-I-G-I-N-A-L, original, 后面一个传说一个观点 idea, the original idea is from 一个什么传说中的这个神农 legendary, L-E-G-E-N-D-A-R-Y, L-E-G-E-N-D-A-R-Y, legendary, 神农 who is said to have lived 5,000 years ago, 5,000 年前哈，是非常久的一段历史了。他当时呢制定了很多的法律哈，很多的制度，那么其中一条呢要求所有的饮用水啊必须一定要煮熟了哈，煮沸了才能喝。His laws required, among other things, that all drinking waters, 我们说饮用水叫做 drinking water, be boiled, 这里面用的是 boil, 表示把一个东西给它煮熟了，煮沸了哈 ,B-O-I-L, boiled, 同时呢它是一个被动语态哈 ,be boiled, as hygienic purpose,这里面有一个略微有点难度的词，表示呢卫生的考虑哈，这里面这个卫生用的是 hygienic, hygienic, 我们记住这个词哈，卫生的一个 purpose, 一个卫生的一个原因，卫生的一个目的。其中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故事哈，据说在一个夏天他巡游到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他和他的那些大臣们呢停下来休息，那么他下面的仆人开始为大臣们烧水喝。据说我们学过很多表示据说哈， as legend has it, it is said, 那么今天我们先学另外一个据说， a story goes that, 啊这更加简单了， a story goes that, 啊这个故事呢是这么来讲的，这么来说的， one summer day, 啊一个夏天， while visiting a distant part of his kingdom. 很遥远的，他用的是 a distant, D-I-S-T-A-N-T, a distant part of his kingdom. 这里面的 kingdom 是他的王国哈 ,K-I-N-G-D-O-M, kingdom. He and the court. 这里面这个 he 是指这个神农。和他的这些大臣们呢、他没有用的 minister 而用的是 the court C-O-U-R-T 这个词啊，原来是指那种古代封建社会的这个朝廷、但同时呢也可以指朝廷里面的那些大臣们所以呢 the court C-O-U-R-T 表示说皇帝下面的站着的那些大臣们叫 the court stop to rest 想休息一下As usual, 跟往常一样 as usual.、那么这个词组呢希望同学们能够熟练的来使用 as usual. The servants, servant, S-E-R-V-A-N-T, 仆人们 began to, 那么同学们想一想煮熟这个动词我们刚才讲过了是哪个词啊哎对了是这个 boil 这个词 B-O-I-L, boil, 然后呢煮这些水 boil water for the court,to drink, 让这些大臣们去喝。在喝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附近灌木丛中的一个干树叶掉入了这个沸水当中一种呢棕色的物质呢散发到水中。神农啊他同时还是一名非常专业的一个科学家哈在古代的一名科学家。所以呢他对这种新的液体非常感兴趣也非常勇敢啊喝了一口发现非常提神因此这个茶就产生了啊它的产生的时间呢是公元前2737年。好那么看这句话 ,dry leaves, dry 这个词 ,dry, 我们学过的是干的但是这里面这个干用它的动词的形式 dried, 把这个 y 去掉变成 i 加 ed, dried leaves, 这里面树叶 from nearby bush, fell into the boiling water, 掉入到这个 boiling water, 同学们记住了 boiling 表示煮沸的这个水哈表示这温度呢非常的高将近呢100度但是如果这个 boil 后面加个 ed 的话呢它是指呢白开水所以后面加 ing 和 ed 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水 boiling water 是指沸水或者是非常滚烫滚烫的水而是 the boiled water 是指呢白开水然后看一下棕色的一个东西 a brownSubstance, a brown substance, 这里面 S-U-B-S-T-A-N-C 是一个物质哈 was infused into the water. 慢慢的呢散布到这个水中用的是呢 infuse, I-N-F-U-S-E, 这个词 infuse into the water. As a scientist, 一个五千年前的一位科学家 as a scientist, 神农 was interested in the new liquid.对这个新的液体非常的感兴趣 and drank some and found it very refreshing 哎，我们讲到了这个提神这个词我们学过这个 fresh 表示新鲜而这个 refreshing 表示让我们的状态呢进一步的提升一下 refreshing 所以我们在说一些像特别好喝特别凉爽的一些饮料啊就可以用这个词 refreshing 有的时候呢我们嚼的这个口香糖放到嘴里面也觉得非常的提神也用这个词 refreshing and so according to the story tea was created in 2737 BC 啊，就是2737年但是呢注意一下后面是 BC 呢表示说公元前同学们记住了公元前叫做 BC 啊 BC同时呢记住了这个公元后呢一般我们就不加这个 AD 这个词了直接就说比如说2018年就可以了就是 2018 就可以了但是呢公元前一定要标注成什么呢 BC 这个词好那么接下来皮罗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ea is a long and a gradual story of refinement Producers have perfected the Chinese way of making tea. The original idea is from the legendary Shen Nong, who is said to have lived 5,000 years ago. His law required, among other things, that all drinking water be boiled as hygienic purpose. A story goes that one summer day, while visiting a distant part of the kingdom, he and the court stopped to rest. As usual,The servants began to boil water for the court to drink. Dry leaves from the nearby bush fell into the boiling water, and a brown substance was infused into the water. As a scientist, Shen Nong was interested in the new liquid drank some and found it very refreshing. And so, according to the story, tea was created in 2737 BC.在新时代青春的声音这个板块中，邓瑞宁、吉佳怡、黄逸飞和郑开心四位同学将对话主持人 Frankie 老师，分享他们参加寒假进阶营的收获和体会。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2018年1月29日至2月4日，由我们北京外语广播主办的北京电台双语小记者寒假进阶营正式开始。来自全国的23位小记者呢，参加了我们此次的进阶营。在进阶营的过程中呢，我们的所有的小记者们学习到了如何进行新闻写作、双语播音的技巧，还有一些相关的冬奥知识、采访技巧等等。同时，小记者也走进了鸟巢，参加了冰雪嘉年华，体验了一些冰上的运动。在这里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小记者来做客我们今天小鬼当家的节目，与我们一同分享他们在寒假进阶营的过程中的收获、体验和感受。这两位小记者他们分别是黄逸飞和吉佳怡。来，我们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 好，我们先请黄逸飞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叫黄逸飞，我来自首师大实验小学4年级9班。 嗯，黄逸飞平时有没有喜欢的运动项目？ 我是骑个自行车之类的。 大家好，我叫吉佳怡，来自贵州省平塘县平湖一小2年级。 嗯，吉佳怡是来自于贵州的哈、啊、 嗯， 也是第二次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了，是不是？ 对。 我听说妹妹也一起来了。 对。 啊，为什么这一次又来参加我们的进阶营呢？ 是因为我妈妈和我小姨妈都说过做事要做到底，所以我们不想报进阶营就放弃了、 嗯、 所以就想把这个小记者训练营都全部 学习完毕，是不是从头走到尾哈、啊、学得更加的专业一些、 嗯、 那这一次妹妹来了吗？ 对，来了。 哎，妹妹在哪里呀？ 那里。 哦，我看到好像妹妹也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外哈、 嗯、 稍后我们还会对妹妹进行采访，是不是？ 是 啊。那这一次是进阶营啊，进阶营的难度是不是要比之前你们参加的基础营要难很多？ 对。 是。 哎，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吗？能跟我们分享？ 就是你可以真正去其他地方采访别人了，你也能知道别人的看法。 吉佳怡呢，你觉得呢？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呢，就是我们进阶营会比基础营要更难很多，学习的知识又多。 嗯，我听说这一次我们的进阶营安排了很多非常丰富的课程，是不是？ 是的。 有没有哪门课是你们最感兴趣的、最喜欢的？ 我最感兴趣的是周二的下午的英语课。 英语课是双语播音的技巧，是不是？ 对。 啊，哪位老师教的这个课程？ Brian 老师 教了什么呀？为什么印象深刻？ 教了那些发音啊之类的，比如说 breakfast， 不对，念 breakfast， 是那个 breakfast。 为什么呀？ Breakfast。 老师有没有告诉你为什么是 breakfast？ 因为如果老师说没有 r 那个字母的话，就不应该放 r 这个声音， 所以不能发生 breakfast， 是不是？ 对， 没有这个 r 的卷舌在里边啊、 嗯、 啊。那这个吉佳怡哪门课最喜欢？ 嗯，也是周二下午的双语播音的这个课。 也是喜欢播音课，为什么呀？ 我在贵州那边2年级都是不学英语的，直到3年级才学，所以呢我对英语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就喜欢这门双语课。 嗯，所以其实虽然我们是一个双语小记者的进阶营，但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你们也学习到了一些主持的技巧，是不是？ 是。 有没有想过以后想当主持人？ 想过，因为我幼儿园的时候什么节目都是我当主持人。 这么厉害呀，经验丰富的主持人了，是不是？ 嗯。 主持过什么节目？ 比如说六一儿童节的，还有那个普通话比赛。 嗯。 很多很多的那个比赛我也参与其中，所以呢经验还是比较多的。 啊，那这样算起来其实你比我更加的资深了，是不是？从小就开始做主持人了啊。那黄逸飞呢？ 我是就没做过， 没做过，第一次进我们的直播间，是不是？ 对， 感受如何？ 不是第一次，进阶营的时候呢，那个来过一次。 哦，那这次感觉怎么样？再一次走进直播间， 觉得挺好的。 是不是没有第一次那种紧张感了？ 对，没有第一次那种紧张感， 所以都是进步了哈。 嗯，对。嗯， 我听说你们还去了鸟巢，参加了冰雪嘉年华。 对 对。 采访了吗？ 采访 了。 采访了多少人？ 采访了 8个。 八个人。有没有碰到被拒绝的时候啊？ 有 三次。 有三次。 三次被拒绝，什么原因被拒绝了呢？ 两次是因为 多采访过了，是不是？ 对。然后呢，有一次是因为 在 那个游客在拍照。 所以这个都不是主要的问题哈，没毛病，是不是？ 对。 那其他几个被采访的人，有没有特别有意思的人碰到的，或者有意思的故事？ 有一个叔叔，虽然我们有点跑题啊。 嗯。 就是他开始就是发生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就是我们问他喜欢什么冰雪运动，他也问我们，所以我们就彻底跑题了。 诶，所以其实本来你们是一个小记者去采访别人的，是不是？ 对。 反倒被采访了。 嗯。 老师有没有教过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被采访的游客先说完，然后呢我们再把他的问题再套进去 啊，所以还是有技巧的。首先要尊重被采访的人，让他把话说完，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换一种方式去问他，是不是？ 嗯， 对 啊。你们问了他什么问题？ 我们问了他是他喜欢什么冰雪运动，如果你感兴趣，你最喜欢哪几项？ 嗯，他怎么回答的？ 然后呢，他说他基本说这个不算是冰雪运动，而是在那个里面项目，在冰上足球这个项目。 哦，也是说了一些其他的运动类的项目，是不是？ 对。 啊， 对。 那除了这位叔叔之外，还有别的人吗？还采访了谁？ 还有一个小女孩。 那个小女生应该是一个小学生、中学生，和你们年龄差不多吗？ 和我们的年龄差不多，八九岁吧。 啊，八九岁。你们问了她什么问题？ 我们就是问了她一套的问题。 嗯， 比如说像是你喜欢冬奥会吗？如果你喜欢冬奥会，那你最喜欢冬奥会的什么运动？ 嗯，那这个小女生怎么回答的？ 可是那个小女生她觉得冬奥会很好玩，她觉得她虽然对冬奥会不是特别的感兴趣，我们问了她我们所有问过的整套的问题，她都是觉得好玩， 嗯， 好笑，她就没有真正的是在回答我们的问题。 嗯，所以觉得好像这个回答问题的质量并没有那么高，是不是？ 对。 哎，有没有特别有收获的采访内容？ 采访了一个阿姨，她是一个南方人，虽然没做这运动，她好像喜欢那个滑雪，还有滑冰，或者还有那个冰壶。 嗯 嗯，我们也问了她会这些运动吗？她说不会，因为她对这些运动感兴趣。我们还问了她，你对那个冬奥会感兴趣吗？她说挺感兴趣的。然后我们又问她，那你为什么要来鸟巢？你既然从南方过来，你为什么要来鸟巢玩？他就说，因为我们听说了那个鸟巢开了一个冰雪嘉年华，所以呢就想带孩子来玩体验一下。 嗯，所以你们觉得这个采访还是比较有质量的，是不是？ 对 对。 好，如果现在让你们来总结一下这一次的这个体验式的采访啊，你们觉得有什么样的收获？ 尽量不要自己跑题，因为之前有一次我记得我们问过一个人，您是从哪儿来的，这个算是有点跑题了。 嗯， 还有一次就是不是跑题，还跑丢了。您 就跑丢了？丢到哪儿去了？ 是这样的，我们本身李阳老师带着，结果他吉佳怡还有邓瑞宁另外一个小女生，跑采访了，一看俩男生没在后面了，找不到他们了。 所以还是有一些这个经验去分享的。 对， 吉佳怡呢？ 遗憾 也有遗憾， 有遗憾。 嗯，什么遗憾呢？ 遗憾就是被拒绝了三次，和跟那个黄一飞还有郑开心走丢了。 哦，这是我们采访中碰到的小遗憾。但是任何事情呢，可能并不会一定非常完美， 而且我们的分工没有分工好。 嗯，说到分工啊，我知道其实你们小组里边除了你们两位之外还有另外两个成员啊。 对，因为一个是郑开心，一个邓瑞宁。 嗯， 邓瑞宁要有事儿去了台湾。 嗯， 然后呢郑开心跟他爸爸一起去美国了。 嗯， 所以就剩我们两个了。 啊，所以虽然是一个四个成员的小组啊，但是我们现在直播间只有你们两位，那有没有什么样的话想要跟我们另外两位组员说一说？ 我想说的是，为什么逃课跑去玩，把我们扔在北京？ 这还有点抱怨呢，是不是？但是虽然这么说啊，我想咱们这个因为有团队的共同努力，你们还是最后会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棒的采访的这个演讲啊。 嗯。 那说完这个我们采访的这个 内容之外，你们在冰雪嘉年华有没有体验什么样的冰上项目？ 我们体验了，其实不算是那种冬奥会的冰上项目，他体验那个冰滑梯，而我之前是试着在那个就是一个轮胎上面套了一个套，他坐在里面，我试着拉，结果我记得拉得太快的时候，把他手套都甩飞了。 极佳仪式来自于贵州，是不是 ？Yes。 贵州下雪多吗？ 如果是我来说的话。今年下过一次，去年也下过一次。 参与这种冰上项目的机会是非常少的。 对，但是也是如果不下雪，我们还是会去玩一些人工造雪的滑雪、滑冰啊什么的。 嗯，那这次来北京也是非常开心了，是不是？ 嗯。 好，我们想象一下啊，到2022年的时候，你们是多大了？ 13岁。 13岁，也都是中学生，是不是？ 他14，我13。 到了2022年的时候。你们都已经是大孩子了， 嗯， 如果有机会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冬奥会之中去，你们希望是以什么样的角色来参与？ 记者。 记者啊，非常的坚定。为什么想做记者？ 主要是对陡坡就是有点害怕了。之前有一次，我记得滑的时候基本把我磕懵了。 所以想做一个记者，想采访谁？运动员还是教练？ 我想采访运动员。这滑雪的人，因为他们是挑战比较大的，越野滑雪、高山滑雪啊，都挺难的， 难度非常高啊。 对， 现在给你一个比较有难度的问题哈、啊，假设你碰到了一个滑雪运动员，现在只允许你问他两个问题，想一想，你会问他哪两个问题？只能采访两个。 我会问他，你为什么要当运动员？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份工作？然后呢，还有的就是，你训练的辛苦吗？ 好，这两个问题是不是？ 嗯， 那里黄一飞， 比赛的时候做的最好了吗？你为什么喜欢滑雪这个运动呢？ 所以你们其实想的问题还是蛮有深度的哈、啊。如果说让你们来对2022年参与这个冬奥会的中国的运动员说一句话，你们最想说什么？ 我想说就是，你们进冬奥会已经很好了，你必须要尽力，你尽力就行了，不管成绩怎么样，你只要是尽力了，还是没关系。 只要尽力就好。 我的感觉就是，如果我跟中国的那个选手说一句话，我就是想对他说，你也尽力也好，你不要把自己弄得太累，而且如果你的精神上边还够的话，那你一定要给祖国争光。 所以啊，既要参与，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为祖国争光，是不是？ 对。 啊，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加油哈、啊，鼓鼓劲儿，特别棒。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由你们组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采访录音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采访稿是谁写的？ 采访稿我们几个都写了， 一起写了， 对， 都分工了， 对， 都有分工。 我写的是第一段， 我写的第三段， 然后呢，剩下的两个也有一个写岛屿，一个写那个第四段和第二段，然后就是因为时间比较紧张，然后呢，就是已经把录音录过了， 已经录完了。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采访录音。 2018年1月31号下午。北京电台的双语小记者们来到了鸟巢冰雪嘉年华一探究竟，下面请听黄逸飞、郑开心、邓瑞宁和吉佳怡的报道。 1月31号下午，小记者们在鸟巢冰雪嘉年华采访了许多游客。在采访过程中，小记者们发现了被采访的游客都对2022年的冬奥充满了热情和期待，期待冬奥会选手的精彩表现。 小记者们采访了鸟巢冰雪嘉年华的游客，采访后我们知道了游客们喜欢花样滑雪和冰壶这些冰雪运动。 小记者们还参观了鸟巢，鸟巢里边的白色柱子是钢制的，正方形的柱子，边长 1.2 米，场地上的座椅一共有91000个，鸟巢最高处有69.2米，等于23层楼高，最低处有40.1米，等于12层楼高，地基有70米深。 通过对鸟巢的参观，小记者们知道了冬奥会的体育项目。通过采访，小记者们了解了别人喜爱的冬奥运动。希望2022年的冬奥会可以成为最精彩的冬奥会。 小记者邓瑞宁、 黄逸飞、 郑开心、 吉佳怡 为您报道。